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凡，我不凡，这一点烦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凡。 不凡， 我不凡， 不凡， 我不凡， 我只有一点烦。 不，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先头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神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大家最爱的谁啊？ 貂蝉呀。 错了。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最爱的四娘。 对，刚才我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有朋友哈给我留言了，因为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开心相关的事儿，问问你什么时候最开心。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昨天互动中奖了，却没有收到中奖信息。四娘，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我确实有给你发送过中奖信息。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后台会出了一点点的小 bug， 就是说这个经常性的我给大家推送过的中奖信息，但是个人可能没有收到。那这种情况如果再发现，在这里四娘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听到我在节目里念到你的名字了，最终你没有收到中奖信息的话，那么你一定在第二天做节目的时候这个私聊我，给我发一个私信，哎，让我看到你没有收到这条信息，那么我就会再复制一遍，再给你粘一下。 好嘞。 哎，好，你像这个听众听起来也挺苦的哈，就这种时候是最开心的事儿。那你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很开心啊？连这种时候都很开心。好了，那今天新的客栈，咱们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聊聊开心。 哎，那先问问啊，这个貂，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就现在呀。 为啥呀？ 因为我刚才特别饿，然后在上节目之前我吃了个面包，哇，饱了就开心了。 吃到美食的时候，吃到好吃的时候， 就是吃饱了就开心。就在你特别饿的时候，能吃饱就已经很开心了。 哎，你这个吃饱了开不开心，我没有办法给你见证啊。但是我跟听众报一个小八卦，要要说饿的时候，分分钟能给你炸好几个炸弹。这个是真事儿。这如果说他没吃饱饭，你跟他讨论个工作，讨论个什么事儿，小眉头皱皱着，小脸这个，哎呦，这谁见着都跟欠了500万似的。 所以说，吃饱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是真事儿。但其实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喜欢热闹。所以我特别喜欢三五朋友成群，然后一起，哪怕什么事儿都不干，一起待着就比一个人待着要开心。 哦，所以四娘，你是有孤独恐惧症吗？ 不是啊，我是好，我就好打麻将。 喜欢热闹。 对，我就好打麻将，也没事来家里搓两盘，摸两把，甭管这个赌大赌小，小赌怡情啊，但是大赌就伤身了啊。你像这个，我前两天家里买这个小餐桌的时候，想买一个迷你的小餐桌嘛，当时在纠结是买一个圆的还是买一个方的呢，然后后来一想啊，我还是买方的吧，买圆的不能打麻将，买方的正合适，还能当麻将桌打麻将了。 哎呦，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方的。哎，所以这时候是我最开心，当然更开心的就是赢钱了。 赢钱谁都开心，谁不开心呀？哎，对吧？ 赢十块都开心。 一块都开心。 那你这追求有点低了。

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痛，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天到了终究还是空。 来自陈明真《风中的承诺》，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一说到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和我们这个网友哈，叫何清，给我们啊，不是能说网友，听众哈，给我们这个留的段子特别的匹配啊。 嗯， 《风中的承诺》，你想到了什么？ 风中的承诺，春风十里。不及你的笑， 反正就是爱情嘛，对吧？ 对。 何清说哈，他说我最最开心的时候，当然是哦，记得很清楚啊，说2014年9月20号11:08了，娶到爱人的时刻。然后说现在我们的二宝就要出生了，思娘快给个祝福吧，祝福你。 嗯， 我觉得现在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儿女双全了。 嗯，没错。 那这个甭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哈， 或者俩儿子或者俩姑娘都挺好的。 因为现在全民二胎时代嘛，对吧？领着这个一大一小两个萌娃出去，我的天哪，这得羡煞多少人啊！ 哎呦，四娘这个心 瞬间就化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 嗯， 然后完了，我特别喜欢什么？我特别喜欢那种调皮的小孩。 那不欠揍吗？ 你不能这么说呀，越调皮的孩子越聪明。 嗯，这样我讲一个，昨天晚上我跟我朋友在吃饭哈，然后因为那个座椅它是两个并在一起的，然后后面就有个小孩呢，差不多隔个五秒钟就冲着我啊喊一嗓子，就是调皮嘛，大概也就3-4岁那个样子，就给我烦的呀。 哎呦，小男孩吧。 对，小男孩。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想引起你的注意，看到漂亮阿姨了。 姐姐，我不开心了。 看到漂亮阿姨了，所以他想引起你的注意，所以他在用他调皮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希望你能够关注他。 但是他真的好开心啊。 对啊，因为其实这种时候你不觉得看到这些小孩子，我觉得虽然很调皮，但是包括很多熊孩子的事儿，但是依然还会觉得很开心。当然了，特别是什么呀，特别是亲生的， 哎呀，多讨都喜欢。 对，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段子啊，就是之前我爸爸给我讲的，说这个从前穷的时候呀，这个孩子们上学都是在好这个邻里八村的，都到这个镇上去上学。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其中的一个家长呢就托另一个家长说，哎，你去镇上办事儿的时候啊，能不能去学校给我孩子烧个大饼过去，家里啊馒头也好大饼也好就烧点干粮过去。这个邻居就说行啊，说那个你儿子是哪一个呀，就你孩子是哪一个呀。然后这个爸爸就说长得最好看的那个。 对， 哎，于是这个这个邻居就去了学校门口，在那站着看半天，最后把这大饼给了他自己的儿子。他觉得他自己儿子长得是最好看的。 都这样，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太好了，太漂亮，而且聪明呀，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好的。 这个坤说了，是俩儿子的飘过，然后后面还加了三个表情，加了三个捂脸的表情，捂什么脸呢？ 太淘了是吗？ 两个儿子更是福嘛，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锦鲤也说，他说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饿的时候有热汤面吃，渴的时候有茶喝。你这个爱好就跟这个雕有点相似了。 雕还有一个爱就是开心的事儿， 啥？ 就是睡好了，不困 啊，反正就 你怎么那么没追求呢？ 吃饱穿暖嘛， 吃饱睡足，完了你就开心了。 对呀、啊，就是 啥事都不愁 了，最基本的开心了。其他的，比如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呀，对吧？ 嗯，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啦，是吧？那特别开心， 暖暖暖是吧？ 嗯，对。 在这里，我再教各位这个男同胞们一招哈。 嗯， 这个想要哄媳妇儿开心，其实就几个字儿，特别特别的简单。 嗯， 好看，不贵，买，行， 漂亮， 漂亮， 不胖， 不胖，我的错。 这几个字就够了， 学会这几个词儿，走遍天下无敌手，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你们能哄的所有女人都开心。好了，那这样恭喜我们刚才读过留言的哈，比如说像这个锦鲤还有何清，这两个跟我们分享开心事情的听友，能够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火锅一份哈。具体的领取方式呢，稍后四年我会给大家发送私信。那么这时间我们还是老规矩哈，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留出时间给我们进行互动，告诉我你开心的是什么。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泪水它一 的森林里，增添了不必的憔悴。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藏着泪，在背后哭就满杯，两个人生活太久，到了最后无声无味，不懂得给我安慰，这一切不能怪谁，只是我没有出息，将为一份自尊违背。没有你，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有了我你的生命里增添了不必的憔悴。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不然不懂事的你知道眼中有泪。 仙偷客栈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哎，我们刚才哈，这个一般啊，大家特别开心的都是说什么呢，说到比如说帮助别人啦，然后这个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说是闺女，然后你小朋友嘛，可能惹到自己了，然后又哄自己的时候啊，会觉得很开心啊，等等等等。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我们这位叫芬芳的听众，他和我们分享的，他说他最开心的是什么呀？他说他最开心的是有两个活泼健康的孙子。 哎呦，这个是 生辈儿了， 奶奶吗？ 哎，这是奶奶辈儿的了，已经。那在这里也恭喜这不能说恭喜了哈，就也祝福这一位阿姨，对两个孙子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也祝这位奶奶能够身体健康。 阿姨， 奶奶， 我刚喊完阿姨，你喊奶奶，你来喊小姨来听听。不喊，不对不对不对，喊 四姨， 喊姑姑，对，快来。今天让我们所有仙偷客栈的听友朋友们见证一下哈，貂蝉今天喊我姑姑啊，来， 那岂不是你很老吗？ 那甭管， 来四姑， 去掉前面那个四， 那不行，四是你的代号， 就喊姑姑来。 好的，不闹了， 好了，那这一时间哈，今天仙偷客栈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开心的事情哈。你像这个紫金鲤鱼和我们分享了一件非常正能量的事儿，他说我最开心的呢，就是帮一位走失的老人找到了家人。冬天特别冷，根据沿途的监控和少量的信息，最后找到了老人的家。 那一刻听到家人的感激的话语，真的很骄傲，很开心。 嗯， 哎，他说这个那一个瞬间真的是正能量满满，用行动诠释北京精神。 嗯， 我来猜一猜，紫金鲤鱼是不是可能是在这个是在110是吗？因为老人走失一般要找110，应该是公安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特殊执法部门的哈。那在这里呢，当然我们也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家庭幸福，和和美满，最重要的是健健康康，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嗯嗯，然后祝君好还说呢，说那个爱你啊四娘，念吧念吧，说开着车发信息怪不容易的，说我没有念他的信息好伤心。但关键是宝宝，你告诉我你给我发的是什么信息呀、啊好了，我开玩笑哈，我已经找到了祝君好的信息。他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休年假的时候旅游，还有这个特别重要、还有就是每天听心头客栈，听到四娘念到中奖的名字里有我这是我们所有听众都很开心的事情啊。我说大家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们这样，你们这关键是这样，我们下一期互动话题我觉得已经出来了，就是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干什么。 嗯，我一般开心的时候你就特别开心啊。 嗯不是，就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分钱的话，那我 也去领 就是那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开心。 那我开心就是你分给我钱了，我更开心了 不是，如果说比如说哈，咱们这个哪一位中奖的听众说你中奖的时候会很开心，然后你开心之后你又会分钱的话，那思想我天天让你中奖好不好 好， 哎，好了，那这样哈，这一时间我们来送出今天的剩下的两名这个火锅的名额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位阿姨有两个大孙子的芬芳，以及正能量满满的紫金鲤鱼，恭喜二位哈！我们今天已经送出四个，不用火，不用电，随身携带，只要一杯凉水就能够吃海底捞火锅的随身小火锅啦。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点名额在等着大家哈。那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首都知窗网消息，房山等12区中小学将招聘345名乡村教师，境外毕业生也可报名。2017年北京市乡村教师公开招聘会即将开始，此次招聘对象不仅包括北京地区的应届毕业生，还包括境外211工程师范院校以及全国24所省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招聘音乐、体育、美术、思想品德、生物、地理、历史等紧缺学科教师，所有报名人员均可通过北京教育人才网进入北京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进行报名。光明网消息，近日 在北京天坛公园北门、西门两座公厕入口处新安装了几台机器。天坛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人脸识别厕纸机，整个天坛共安装六台，分别在北门、南门、西门三座公厕，一旁工作人员进行指导，说是站立在特定的识别区，通过屏幕识别人脸，随后机器下部会自动出纸，出纸长度约60厘米。试点结束后，如市民游客反应良好，则全员推广使用，如反应不方便，则再寻求其他的方式使用。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身边每一份快乐。 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留级。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生命。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 这里是先偷客栈，节目依然在继续哦。 Hello Hello， 嗯， 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貂蝉。 刚才很多听友哈都在公众账号里跟我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听到我念大家的名字了，所以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你们开心了之后到底发不发钱了。发钱了我就多念念名字好不好。你像这个味道还说了，他说我非常开心之后呀，他不是发钱，他是花钱、嗯、说我非常开心之后我就会去花钱，所以一般我只能小开心。 我也是，有时候就是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特别开心， 嗯， 然后钱少了又不开心了。 嗯 嗯， 然后呢？ 然后等这个东西到手的时候，又觉得哎呀，又特别开心了， 就裹一阵猫腻的呗。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是不是？ 对，开心这个事情，它并不是永远都会开心，嗯、只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嘛，可能这一会儿不开心了，下一会儿又开心了。 哎，我们这背景音乐不太好，对不对？然后换一个开心一点的歌，我给大家换一个啊，换一个开心的。哎，什么是开心的歌呢？给思娘一点时间，我给你们找一个特别特别嗨的歌，然后让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哈，因为又是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时间了，对 不 对？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我们应该哎来一点嗨的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你们这样哈，就是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一定得仔细的听。 哎呦，第一天， 对，因为这是我唱的。 对， 因为这是我的拿手好歌哈，几乎每次去 KTV 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好了，那这样哈，最后一首歌送给你，祝你一整天，哎，不能说一整天啊，祝你用餐愉快，晚上了啊，下班快乐，晚高峰快乐。然后同时呢，这个回家的时候看到，哎，妻子已经做好饭了，或者说妈妈已经把饭端上桌了，再或者说，哎，宝宝们写作业呢，真的很幸福的一个场景、啊，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对，那么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位名额，就是刚才说听到我念名字就很开心的祝君豪。哎，在这里呢，也希望你，我又多念一次你的名字， 希望你 能多开 心一会儿。 好了，那这样。